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开始有学者讲，他说不是啊，原来基督教的兴起呢就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原动力。 反而是 怎么估计，为什么 卡尔文主义 这个其中一个啦，是啦，没错。卡尔文主义呢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地上的工业啊，当然这个工业呢就是包括做生意赚大把钱发达啦，是吧，其实就是歌颂上帝的一个途径。咁呢个呢其实就係为即係点解话啊有钱佬入天堂呢就难过一隻骆驼穿过一个针窿。本来就照计喂有钱佬好难入天堂㗎喎，咁呢个开尔文呢亦都叫卡尔文啦 ,Calvinism 呢就将佢扭转过嚟亦都呢就话即係原来收利息係得嘅咁样啦，即係呢个我喺资本的冲动有分析啦。咁但係我一讲系科学，现代科学。咁现代科学系点讲呢，佢就话因为原来按照即係犹太教，咁然后后来变咗做基督教呢，佢哋係好讲呢就係宇宙万物都係由上帝所创造，由神所创造嘅。咁而呢宇宙万物呢仲有呢佢自然嗰个运行係有好多法则。而呢啲法则呢其实由上帝所赋予嘅。咁当然啦，即係牛顿当时甚至係研究嗰个咩天体运行啊，佢都甚至有啲即係半讲笑嘅，啲人就话啊究竟系咪要有天使喺度推动啊咁样。咁原来佢话啊唔使天使推动嘅，因为原来万有引力呢佢一开始喐嘅时期呢就继续喐㗎啦。即係佢话即係譬如唔使不断有天使推动住个地球嚟环绕太阳嘅。咁但当时都有人咁讲㗎啊冇错喎，原来唔使天使推动嘅真係好啲，一额汗添，系咪天使好辛苦。咁但係咁嗰个第一动力呢嗰个叫 The Prime Mover 嘛，叫做咁啊，边个第一个推动嘅呢，哦，原来都系上帝啦，当然嗰个第一动力。咁但系呢我讲返就系话原来呢而家有啲学者咁讲，佢话基督教点解会促进现代科学呢，原来就系话按照基督教嘅睇法呢，我哋揭示呢个自然界嗰个运行啊，即系背后嗰个嘅规律呢， 系歌颂上帝。 冇错啦，原来正正就系歌颂上帝嘅一个最好嘅途径。咁所以呢当时呢即竟然就出現咗一班科學家呢，佢既係科學家又係虔誠嘅教徒，虔誠嘅教徒係冇抵觸嘅，因為佢科學研究佢即係其實好難話去到嗰啲最終極嘅嘢㗎嘛，咁佢未去到終極嘅唔緊要㗎，即係話終極嘅嘢咪上帝囉，咁我哋唔好去理啦，咁但係未到到終極嗰啲一般嘅事物嘅變化嘅法則，我哋去揾出嗰啲法則，原來就係歌頌上帝嘅一個途徑啦，是吧，咁所以反而佢有一种咁嘅动力。咁我哋中国人就冇，因为我哋中国人呢係世界上呢係宗教嗰个意识係最淡薄嘅一个民族。真係㗎，好坦白讲。即係我哋叫民间嗰啲宗教係唔计喎。我哋係讲高级知识分子喎。我哋中国人嘅高级知识分子喺世界上嘅所有高级知识分子入面呢係最无神论嘅。係咪，我哋点解，因为我信儒家嘛。儒家都唔讲神嘅。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吧，敬鬼神 而 远之嘛，是吧，咁呢个孔夫子教落㗎嘛，所以我哋中国人係从来唔谈鬼神嘅，即係嗰啲高级知识分子讲下。但西方就不得不谈喎，最高级嗰啲都要谈喎，是吧，因为佢以前尤其是即係喺神权嘅时代，神学係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㗎嘛，神学喺香唔係神学喺中国嘅地位呢係零嘅，是吧，中国必有神学嘅啫，以前冇神学嘅中国，但系西方有神学，咁当然有个神学就促进现代科学，咁你信唔信咧？ 都有啲道理， 有冇道理啊？ 少少嘅， 穿作附会咯。 嗱，呢个话穿作附会吓，咁大家自己判断啦。咁但系咧，亦都不得不提嘅，就系话佢一方面系逐利天涯海角都去到啲商人，但系伴随住啲商人去到嘅，当然就系有。揸住个十字架，揸住本圣经嘅，就系咩啊？冇错啦，吓，所以其实好早咧，其实喺明朝嗰个年代咧，其实元朝都有，但系明朝最主要已经好多嗰啲耶稣教会嘅传教士咧就嚟到中国，咁啊传教，咁啊传教咧亦都有好多人信咗嘅吓，咁亦都佢哋有好多做咗好事嘅，但系后嚟就好多人都觉得传教士都系呢个殖民主义嘅帮凶啦，吓，咁啊好难讲啦吓，即系可能佢两边都有，咁当然我好记得咧睇过一句说话。是南非的一个很出名的主教、啊、叫做道徒 Tutu， 他的说话很抵死的，他说在以前呢、白人来到 We have the land and they have the Bible、 啊，我哋有土地，佢有圣经。咁然后咧 ，they said， let us close our eyes and pray。啊，不如我哋大家合埋眼，我哋去祷告啦，祈祷啦咁。But when we open our eyes， they have the land and we have the Bible。就系咁啦，系嘛？当我哋擘大眼嗰阵时咧，我哋手上面多咗本圣经，不啲土地咧。俾佢攞曬啦，咁即係呢個呢喺某一程度都反映到呢，即係傳教士同埋啲殖民嘅掠奪者呢，其實往往都係一而二二而一啦，咁呢個係好好真實嘅一樣嘢係咪，咁所以呢，但係即係西方呢確實出現咗好多人物呢，其實已經去到係15世紀呢係超越前人㗎啦，當然對於我係中意科學嘅，大家知道，其實好易記。點解我呢兩個年份咁易記呢？因為佢差唔多係將啲字倒一倒轉。頭先我講過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君士但丁堡嘅陷落係1453，但係事隔唔夠100年咧，就係1543。1543點解呢？就係哥白尼出版佢嘅所謂天體運行論，或者叫天旋論，就係提出日心說，推翻地心說，亦即係話叫地動說啦，日心說即係地動說啦，咁樣咁樣就可以話係現代科學或者係西方嘅科學革命嘅序幕啦，就係1543喎。咁1543咪啱啱當係16世紀中囉，咁即係16世紀中呢，其實喺呢個角度嚟講呢，西方已經係開始拋離啦。但我講過好有趣喎，呢個係從一個思想文化方面，但係如果講經濟實力呢，其實係有個 time lag 嘅，有個好大嘅 time lag。記唔記得我上次講過一個啲呢個世界嗰啲經濟史學家講啊，即使去到1750年呢，中國同印度嗰個全球嘅生產總值呢都佔全世界差唔多係 60% 㗎嘛，50%多 60%， 西方當時係 18% 咋，1750喎，但係去到1900呢就逆轉啦，中國同印度加埋呢都係得 5-6%， 而西方已經佔咗 75% 啦，好啦，咁但係我哋睇返1750呢其實係好慢近嘅，相對我哋講緊當時係1543喎，所以其實西方呢，即係佢嗰個崛起呢，我哋唔好即係咁顯，即係咁膚淺，淨係睇堅船利炮啊，或者船堅炮利啦，即係佢呢個船堅炮利呢，佢背後其實係好有悠長嘅好深厚嘅基礎嘅。咁頭先講過呢個就係哥白尼啦，但加就哥白尼又係跟住落嚟有幾個即係我哋全世界都冇得追嘅，就係達文西啦。咁你諗下世界上即係同一時期有邊個民族出到達文西，有時亦做達芬奇啦、達芬奇啦，係咪，嘩佢真係樣樣佢都通曉，樣樣都識，嘩同埋佢嗰個想像力創意無限，當時嘅知識嘅廣博係咪，咁亦都係呢就係好壞罪，當然就係有伽利略啦，1609年已經發明望遠鏡，即係17世紀初發明望遠鏡，嘩窺探夜空，嘩已經係揾到好多好多即係前人所未知嘅一個宇宙嘅奧秘啦。咁當然唔使講，跟住佢死嗰年就係牛頓出世嗰年啦，咁牛頓更加添啦，已經係完全拋離曬全世界啦，係咪，好啦，咁樣呢佢亦都即係牛頓之前幾十年呢，即係亦都有一個叫做法蘭西斯培根嘅。咁培根呢個重要啦，因為佢最嗰陣時發表咗好多著作，其中一本叫新工具論。喺新工具論面呢，佢係第一次比較上系統咁講一樣嘢，就叫咩呀，就叫做科學方法。唉 ,the scientific method, 係咪，咁你確實其實中國以前都有㗎，不過佢做出嚟嘅時候佢係下意識咁做，佢冇將佢 formalize 嘛，呢個好重要㗎，係咪，即係我呢啲即係我可以咁講，我哋有時即係啲叫 tacit knowledge, 呢啲叫做隱含嘅知識，但有時呢啲隱含嘅知識呢，你要將佢顯性化，顯性化就係將我哋觀察啊，然後資料搜集啊，然後提出假設啊，然後做實驗啊，然後印證點點點點，係咪，咁佢就培根第一個提出嚟就係有咗科學方法，咁由呢個科學方法呢一路呢就令到科學革命呢就不斷蓬勃發展開花結果，然後慢慢先至引造嗰個工業革命。咁工業革命就係因為你一個嗰個即係資本主義嘅商業競爭呢就不斷去改進。咁呢個我哋中國係確實冇咗呢個動力。咁所以呢就個大分流呢就出現咗啦。咁但當然我哋而家呢就係要就係急起直追啦。急起直追，咁究竟我哋中國人嘅傳統文化對於我哋呢個現代化係咪有好大嘅阻力呢，因為其實係大家可以冇衝突嘅呢，呢、這個有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啦，係咪，好，咁 時間差唔多。 時間差唔多喇喎，咁樣呢我哋下個禮拜呢我哋會講個新嘅題目。好嗎 ?OK, 好，拜拜。